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2018已经开启，新的一年里，环球30分呢将一如既往伴随大家，成为大家了解世界、了解我们生活的丰富多彩的这个地球的一扇窗口。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冰城哈尔滨，这里的国际雪博会呢将展出全球最大的一座雪雕，全球最大。大到什么规模？什么样的雪可以造雪雕呢？节目中将为您来做介绍。然后我们还要转向热带的泰国，泰国政府开始大力鼓励手机扫码支付，打造无现金的社会。还有更多的丰富资讯，让我们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冰城哈尔滨。今年的元旦假期，哈尔滨也成为了一个旅游的热点地区，相信随着春节的来到呢，这里会更加的热。哈尔滨的太阳岛的国际雪博会今年打造了一个全球最大的雪雕产品，它的造型呢是一个五环的奥运女神标志。那么全球最大的雪雕是什么含义呢？这座大型雪雕的用雪量和建一座13层楼房的用雪量是一样的，所以可见世界之最呢，真的是规模让人惊叹。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随记者走进哈尔滨太阳岛的国际雪博会，来提前感受一下令人震撼的雪雕创作园。 现在呢，就是在第30届哈尔滨太阳岛国际雪博会的主雪雕的这个上面。当然我站的高度不是特别的高，这座雪雕它非常的高，它的最高点呢大概是有35米左右，而长度呢大概是有300米，应该说呢是非常宏伟的一个冰雪建筑了。它用雪呢大概是有6万立方米。6万立方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跟这个创作者也聊了一下，他告诉我呀，这个平时13栋楼可能也就用5万立方米的这样一个水泥，但是这个雪雕用的可能比这个盖楼还要多，所以足以看出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建筑。而这个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小小的介绍一下这个雪雕，它的建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哈。首先就是这个大型雪雕建筑的这个材质，大家能看出来非常的白晶莹剔透，其实它并不是天然雪，而是人造雪，当然了它也是由纯净水做成的。我抓起来一把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雪非常的干净，做雪雕一定要用这样的雪。而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方便于这个咱们艺术家创作吧，就是它这个密度啊非常的大，这个材质非常的硬。我带了一个鸡蛋给大家试一下啊，这个看有多硬。哎呦，看见没？就是不是一般的雪的那种密度，它是适合创作的这种，所以说呢这个它是非常独特的。当然了，在这个雪博园区内，刚才提到了有几百座的雪雕可以欣赏之外呢，还有很多东北民俗的东西。哎，像这儿就现在就能看到，这是东北特色的这种服饰。您这个是什么，属于什么样的？ 我们是来自大兴安岭，这大兴安岭最后一个部落的。我们叫鄂温克族的。 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 啊，那您这个是给大家就是来展示一下你们这种文化是吧？ 一是给大家展示，让更多的游客了解我们这个大兴安岭的这个森林文化。我们在这儿来给大家唱歌跳舞，展示民俗，唱一个。来，好，我给你唱一个，随便唱一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 可以看出东北人非常的豪迈的 性格啊，除了这样的民俗的这种展示以外，今年的雪博园区内还有很多的暖房子，有很多的玻璃的这种暖房，有这个雪乡造型的暖房，在这个屋子里面呢还可以看到就是东北的一些这个猎枪模型啊，皮帽啊，皮袄啊，如果您累了就进屋去休息一会儿，喝一口姜茶暖暖身子，再接着出来玩。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才我们了解的是冰城哈尔滨国际雪博会打造了全球最大的雪雕作品。对于那些生活在热带国家的朋友们来说，到北国去感受冰雪，那是一种神奇的魅力之旅。对他们来说，严寒不是考验，而是浪漫。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热带的泰国了。对于北方的朋友们来说呢，到泰国去过冬天是很有吸引力的，阳光灿烂，温暖如春。泰国一直是中国游客非常喜爱的旅游目的地，那里不光是有美丽的风景，热情的泰国人民，还有比较规范的旅游服务业，外加上亲民的价格。有很多的中国游客呢，对于在泰国的一些便利店能够使用中国的微信支付深感高兴。不过最近呢，在泰国可以扫码支付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了，这也和泰国政府大力推行的数字 4.0 计划密不可分。而同时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借鉴中国的扫码支付、无现金支付的经验，更大力度的来促进商家及用户普及扫码支付，打造无现金社会。好，我们来听报道。 泰国一直以其众多的街边小摊和市场而闻名。泰国央行11月初批准了泰国五家银行联合成立的电子支付系统，不到两个月时间，街头巷尾的商铺就都开始支持二维码支付了。记者来到曼谷一处著名的市场，发现超过半数的商铺已经支持扫码支付。虽然目前使用扫码支付的顾客并不多，但不管是商人还是顾客，都对这种全新的支付方式表示欢迎。 เริ่มจะมี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ก็สะดวกดีเวลาใช้เวลาเงินเขามีไม่พออะไรเงี้ย。 据统计，泰国约7000多万人口中，使用手机银行的用户已经有4000万人。在泰国央行建立统一标准的二维码支付系统之后，用户只要下载任意一家获批的泰国银行的手机客户端，就能轻松地用手机体验无现金生活。不过目前基于泰国标准的扫码支付系统还只适用于泰国本国民众。 泰国的美食一直吸引着大量的外国游客，虽然目前泰国标准的扫码支付方式已经开始在泰国的街头普及，但是目前仅支持拥有泰国银行账户的用户。外国游客想要通过扫码支付的方式来品尝街头美食，可能还需时日。 泰国汇商银行资深副总裁阿皮潘表示，泰国的各家银行接下来将会参考中国的经验，加大宣传和推广，响应泰国政府数字 4.0 计划，争取在未来3到5年让泰国全面步入无现金社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一起了解美国一家科技公司推出的一款可以帮助人们来识别二手奢侈品真假的这样一款扫描仪。电子商务极大地改变了奢侈品的销售业态。过去呢，奢侈品价格虽然高昂，但人们呢都是去店面买，而价格中就含有店面的一种服务，比如说服务人员的彬彬有礼、精美的店面装饰、周到的客户服务等等。电子商务把这些环节都省了，消费者呢就直接可以从网上买东西，也许价格能够便宜不少，但同时也为山寨奢侈品提供了一个极大的空间。虽然有行家不断地宣布自己有火眼金睛可以辨别真品和高仿，但庞大的奢侈品仿制行业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有办法让你迷惑双眼。那么如果现在人们采用了美国生产的这一款奢侈品的防伪识别扫描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呢？这是一款什么产品？好，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当消费者想以较便宜的价格购买保存良好的二手名牌商品，往往倾向在网络商店寻找，并试图从布料拼接、字体大小和内部标签来辨别真假。但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来看，2016年全球假冒产品产业产值达4610亿美元，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5%。在这样庞大的仿冒产业存在的情况下，通过上述方法鉴别真假非常难以办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纽约一些二手奢侈品交易企业最近开始使用一种携带型扫描工具，通过拍摄细节图片来快速检测名牌商品。这个扫描工具会针对材料、加工细节、序列号及损伤的部分进行检测，再透过深度学习将其与数据库比对。如果商品被判定是真品，持有者能够马上得到证书。 It works with a mix of microscopy and machine learning, or AI as it's called today. And what we do is we essentially collect a massive, I'm talking tens of millions of microscopic images. We collect microscopic image data, from physical items. So in a sense, we're cataloging the world of physical objects in a microscopic way. And then we're teaching computer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how authentic objects are made versus fakes are made. 这款设备定价为299美元，约合1990元人民币。另外，每月还需付费99美元，约合660元人民币。自2016年9月推出付费服务以来，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有超过130家付费客户。设备使用至今，准确率约达到98.5%。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一款用来鉴别奢侈品包包到底是真是假的扫描仪。据研发者介绍，这款产品通过扫描对象的显微照片来进行分析，然后呢，把它跟大约含有300万张图片的数据库来进行比较，同时还会把产品所用的材料、所有的细节、制作工艺考虑在内。研发者说呢，这个系统的分类精度超过 98%， 系统又是非侵入性的，不会对商品造成损害，而检测一款产品大约需要15秒的时间。现在它在美国的一些奢侈品商店以及二手店里呢已经被广泛的使用。很明显， Intrapi 这款扫描仪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发明，目前它获得了260万美元的投资，并且已经成功验证了大约价值为1400万美元的二手奢侈品，可以说是一个能够使消费者在高价值的商品交易中建立信任的一种解决方案。据 Entropy 公司说呢，他们的付费服务啊已经获得了不少批发商、电商公司以及典当行的好评。相信中国的广大二手商、电商公司和用户也都非常期盼着 Entropy 能够走进他们的商业环节当中。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首尔。韩国是全球人均拥有车辆最多的国家之一，80%的家庭都有1辆到2辆车。韩国是汽车制造业大国，车的价格呢并不高，普通大学毕业生工作1-2年就可以买车，不过房价是挺贵的，因此很多人是租房子买一辆车。目前首尔市人口大约是1200万左右，汽车保有量呢接近了300万辆。首尔人觉得车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们是全球最早收取交通拥堵费的城市。此外，车多呢也造就了首尔停车费出奇的贵。那么首先呢是停车位少，越往市中心停车价格就越高。不过呢，好在首尔公共交通十分的便利，因此呢，多数人仍然是借助于公共交通的。不过近年来，针对首尔地区停车难的问题，政府呢也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智能化的方法来合理的分配有限的停车空间，比如智能共享在首尔市区里就应用的十分的普及。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首尔，来感受一下他们最近为了解决停车难的问题想出了哪些主意。 公共停车场和民营停车场并行，以及居民区、保供给、商业区现需求，是首尔市停车场规划的两个主要特点。截至去年年底，首尔市的停车位总数已经接近400万个，超出首尔市约310万辆的汽车保有量，其中民营停车位占到了多数。 이곳에서 총 7군데의 주차장을 운영을 하고 있는데 그 중에서도 가장 안정성이 높다고 하는 타워식 주차장입니다. 26대를 입고할 수 있고. 不过在首尔市的城区与城区之间，居民区与商业区之间，停车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停车场与车主间的信息也不对称。今年九月，首尔把车位信息的移动应用查询服务覆盖到民营停车场。除了整合停车场信息，首尔市还推广共享停车位项目，让上班族可以到白天车位闲置的居民区停车。此外，首尔市还升级郊区换乘停车场的配套设施，引入智能收费系统等，以缓解中心城区的停车压力。 대중교통으로전환하기위해시외곽에13개의환승주차장을운영하고있습니다환승주차장의환승률은평균 29% 정도이고요도심주차장의주차요금을약 4배에서 5배정도차이를나게해서 在地面资源有限、停车位紧张的部分街区，首尔市在一些公园和运动场的地下修建了停车场，并鼓励民宅小院拆掉院墙来开辟停车空间。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说一个话题，关于男女平等。其实呢，现在实现性别的平等越来越多的成为各国的共识，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也不断的有女性的身影闪现。不过不得不说，在清一色的深蓝色西装当中，他们的出现显得有那么些另类，也因此格外被人们关注。同样，实现性别平等也是联合国长期以来的努力的核心目标之一。联合国系统内部也在不断的审视自身，如何制定战略，怎么样去招募、培养和激励更多的女性员工。今年1月份，联合国任命了新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他就把性别平等作为了工作重点之一。在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当中，有17位女性，15位男性。就在这个星期，他还发布了联合国性别平等战略及其路线图。根据这个路线图，在2021年之前，联合国将在高级管理层中实现男女的性别平等，到2028年在全系统内实现男女工作人员的性别平等。那么他所说的性别平等的含义到底是怎样的呢？好，我们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对此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高级政策顾问梅内德兹近期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专访，讨论了古特雷斯秘书长提出的联合国性别平等战略及其路线图。 As you know very well, the Secretary General has 自一月上任以来，秘书长就将性别平等设定为优先事项，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本周他向我们发布了性别平等战略，以证明他确实很重视这个问题。性别平等战略十分重要，不仅应平等是一项权利，而且我相信它将对联合国的有效性和可信度产生影响。在今年年初，联合国系统的情况是职业生涯的开始的 P1、P2 级专业人员中有 50% 为女性，但进入高级职位时只有 29% 的女性。所以你看到等级越高，性别差距就越大。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处于中级职位，你会注意到对于女性来说很难从 P3 级升迁至司长级、助理秘书长级和副秘书长级。 Where 50% of women? 梅内德兹指出，实现性别平等是联合国一贯的目标，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这一目标从未真正成为现实。因此秘书长此次提出的战略路线图是十分具体的，这不仅意味着联合国男女员工在人数上的平等，还包括联合国应如何吸引、留住并激励女性员工。 I must say also that the gender parity strategy is 我必须说，这一性别平等战略是非常具体的，他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许多具体和明确的有待执行的方法，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平等是联合国长期的目标，但它从未被实现，也许是因为我们无法结构性的一贯采取具体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发布的性别平等战略。这不仅仅意味着数字上的平等， 虽然数字是十分重要的，它还意味着能够吸引、留住、激励女性职员。它也意味着当不平等的沟壑需要得到弥合时，采取特殊权益的方法。它还包括在文化方面的意义，即创建和实现一个平等的环境。我们也需要一个文化上的转变。就像我所说，我认为这次我们制定了大胆但现实的目标，那就是到2021年在高层中实现性别平等，到2026年让联合国系统内大体上实现性别平等，到2028年解决一些非常规的情况，这是最终的目标。 Parity at the senior level should be reached in 2021. 梅内德兹表示，作为一个设立国际标准的组织，联合国实现性别平等将为各成员国做出表率。各成员国也表示积极支持这一战略，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 Indeed, it has a role to play because 的确，众所周知，联合国是一个制定标准的组织，因此我们树立榜样是很重要的，以此履行我们所代表的原则和我们服务的全世界的人民，因此这非常重要。当然，我得说，许多成员国已经实施的方案向平等靠近，许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正努力在公司和私营机构中弥合不平等的沟壑，因此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如果我们实现了平等，我想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因此我认为这是互相增益的。但联合国无疑应该高举这一旗帜，成员国可以确实以很多方式支持我们，我们已经和他们开展对话了，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有能力也渴望做出贡献。成员国对这个策略抱有很大的热情，我可以给你几个例子说明他们如何和我们合作。例如，他们可以提名妇女作为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还可以致力于宣传这一战略和招募更多妇女，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落后地区的妇女，比如通过和平行动，特别是在任务区。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捐助。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许多钱，但如果我们的某些措施能够获得一些财政支持，尤其是一开始，对我们的人力资源系统进行现代化，以便跟踪和监测，这将是十分有益的。目前共有126个会员国支持性别平等举措，这几乎创下了纪录。我们也有性别冠军网络，他们可以以非常实质的方式做出很多贡献。 古特雷斯秘书长将性别平等战略视作其整体改革的核心元素，与其建立一个现代化组织和工作环境的承诺相一致。梅内德兹指出，古特雷斯秘书长承诺将性别平等的概念在联合国系统内主流化，但这需要联合国各个机构的一道努力。 我认为性别平等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秘书长致力于在系统内将性别平等主流化，成立联合国妇女署无疑就是这些努力的基础和关键。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妇女署一个机构的工作，我们所有人、所有机构都应对此做出贡献。我还要提到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五，我想这一目标的主流化和为此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性别平等是秘书长正在实施的各项改革都涉及的内容。 Goal and working on this goal is very important. 梅内德兹表示，除了性别平等战略，防范冲突是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另一大理念，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Gender parity and prevention are 性别平等和防范冲突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我们都知道，秘书长提出了防范冲突的议程，他对此有愿景，但这是很宽泛、包罗万象的。我们正在努力建立这个议程，并让其更加具体。这里有一个联系，因为我们知道，越多妇女获得权利，她们将越能够在其国家和社区参与政治、经济生活。这样的参与越多，冲突就越少，发展就越快，更多的社会将具有复原力。这是经过验证的，而非理论性的空谈。我们有数据可以证明这一观点，因此这些概念是相互联系的。我们需要依靠各级妇女，包括在调解时，以便让防范的议程真正成为现实。秘书长也在鼓励和支持这一做法。 And we need to count on women. 梅内德兹具有30多年的涉及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外交经验。他于1985年在西班牙外交部开始了职业生涯。在担任秘书长高级政策顾问一职之前，他是西班牙驻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常驻代表。梅内德兹参加了联合国各次重大发展会议的谈判、安理会议程以及联合国系统内的各种改革进程。梅内德兹坦言，作为一名资深女外交官，她也时常会面临性别歧视的困扰，因此她鼓励女性从中吸取经验，并学会适时的发声。 You know, when you have worked, when you have some aid. 我在外交领域工作了30年，你确实不时会面临歧视。对话是有益的，让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对话是十分重要的，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我们需要进行探讨并且克服这些障碍。 To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so...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